沙特阿拉伯一间铁路公司破天荒招聘女驾驶员，吸引了28,000名女性应征。 间铁路公司最终聘请了30名女性，受训之后将会在今年底开始工作。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10萬8千里。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4月21日，新增668宗确诊，今日起首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李家超竞选 YouTube 频道被指违反美国制裁政策，遭停用。 谭德志被裁定发表煽动文字等罪名成立，判囚40个月。 古特雷斯要求前往俄乌，分别与普京及泽连斯基会面。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4月21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的观众听众。先讲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起，刚才讲到4月21日放宽首阶段的社交距离措施，其中一项同旅游业有关的，就是旅行社可以是在有条件是豁免是复办翻这个本地游的旅行团。其中见到旅议会呢，就已经向业界发出了一些本地游的行程申请需知的指引。那现在究竟有多少的本地旅行社呢，有关于本地游方面是做了这些申请的呢？有两类团，一类就是人数上面是30人。或者以下啦，另一类就是30人以上、100人以下嘅咁嘅旅行团。咁呢一类咧，就系要一啲参加者咧都要符合疫苗通行证嘅要求之外咧，亦都要确保啲团友出发之前咧系要做咗呢个嘅快速抗原测试，并且攞啲阴性嘅结果嘅。成个做法，旅议会有冇啲咩建议俾啲旅行社咧？1872311。电话旁边咧又有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早晨。 早晨啊，先生。 早晨，徐王美伦。头先讲到话，首阶段放宽都已经可以有条件系复办翻呢个本地游啦。旅议会而家嚟讲咧，系收到几多呢一啲本地游嘅申请？申请嘅时候系咪每个团，即系譬如特定日子系出一个团，就已经要出一个申请，定系同一条路线无论唔同嘅日子出发，都系要做一个申请就得噶啦？其实嗰个申请系点样做嘅？应该系。 其实呢就是分两个部分的。第一呢，首先呢，如果要举办啲本地嘅旅行团呢，咁当然即係头先你都讲过得係有条件容许啦。咁所以呢变咗呢就如果要做嘅佢就要我哋嘅旅行社就要签一份承诺书嘅。咁其实呢个承诺书呢就由开始喺疫情下做本地游都已经有㗎啦。咁但係今次点解要重签呢，就因为有一啲例如疫苗通行证啦，要检测啦，例如呢啲咁嘅条件呢係加咗上去嘅。咁所以变咗佢哋即係如果要复办嘅话呢，就要重新再签过啦。咁如果佢要想做30人嘅团嘅，同樣佢要做100人嘅團嘅，咁佢要簽兩份啦。同時， 頭先我嘅問題就係話，佢哋呢啲所謂嘅申請係，譬如某個日子，譬如星期六出發嘅某一團就要申請一個，定係話同一條路線嘅，但可能唔同日子出發咧，都係申請一個就得嘅咧？ 咁佢哋咧簽咗個承諾書咧，咁就跟住佢個行程啦，咁佢就要將佢準備舉辦嘅行程咧，就係要俾我哋議會啦。咁議會咧就會上載喺我哋個網站咧，佢就可以開始舉辦。咁你話佢如果佢同一個行程，佢唔同日子出發，佢只需要登記一次可以噶。 而家睇到呢啲本地遊嘅申請嘅即數目上面是怎樣？我見有些就話有分上年已經申請的舊行程，有些就是新的行程來的。為什麼會有分兩部分呢？暫時在數字方面又怎 樣？我們昨天就大概接到呢超過70間的申請啦，咁佢哋分別大部分都有申請舉辦30同埋100人嘅團啦。咁而行程方面咧，如果正如你所講，佢真係用 去年的行程它的餐厅和它的行程是没有改过呢，它是不需要重新登记的。但是如果它的行程或者个餐厅改革，佢就要重新登记。 嗯，我见你哋都建议话啲旅行社可以系申请唔多于30人啦，或者系唔多于100人两种嘅呢一个嘅豁免啊。点解叫佢哋同时都申请两种咧？ 我谂其实就系佢哋旅行社嘅个别嘅自己选择嘅。咁、嗯、如果佢觉得自己唔会做100人嘅团，咁咪唔需要咯。但系你唔知噶嘛，可能突然间你有个客人或者一个接到个团体，佢话啊，我想超过30人嘅团嘅，咁对佢嚟讲佢就方便咯。 OK， 吓、 啊、咁所以佢哋如果佢同时第一次申请咗咧，佢、嗯、就随时都可以举办唔同人数嘅团啦。 嗯，以旅行社嚟讲，而家究竟有几多系有申请到唔多过100人呢啲嘅团嘅豁免啦？有几多系申请唔多过即系30人呢一只嘅咧？分别系几多嘅？ 基本上我哋琴日收到超过70多间嘅旅行社申请咧，大概90% 咧都系同时申请两个人数嘅旅行团。 嗯，我想知咧，而家因为我见到，譬如话30人以上、100人以下呢一只咧，即系大型啲、多人啲呢只本地团咧，旅行社咧就系根据个规定，就系要确保一啲参加者咧系当日出发之前系有做呢个快测嘅。咁我想知道，其实点样嘅确保咧？你哋系有啲咩建议俾啲旅行社点样做到确保呢一个嘅门槛咧？ 其实咧就我谂中间都要取个平衡啦。咁怎样确保呢？我你说真的，如果是最清楚的，看住他做完之后立刻给我们看他那个化验测试的结果是阴性。但是这个呢，我相信对个，如果你一班里面对个整个公众卫生就似乎不是太理想了。所以变成我们就要求亦都通知团友呢，他们在出发前呢是要做了这个测试，而个结果是阴性的。咁去到呢个出发当日嘅时候，我哋当然要做一个点名嘅动作啦。咁就我哋会俾一份表格佢填嘅，即係佢係確認自己係有做过呢个动作，结果係一个阴性，然后签名作实嘅。 即係所以都係叫做採取一個信任嘅機制，嗰、那个嘅参加者话自己有做签咗名，你哋就接纳㗎啦。旅行社嚟讲係咪咁？ 係啦，冇错。咁而呢個記錄呢，我哋都會保存喺出發之後開始計3天嘅。 嗯，會唔會同意呢一個門檻相對低一啲呢？即係你哋嗰個嘅即係規定嚟講，就話要確保啲參加者有做㗎嘛。但係而家就變咗好似信任機制，咁係咪真係做到所謂嘅確保呢一個程度呢？ 我諗呢家呢就即係第一，我哋攞個平衡呢，第二呢個確保呢，我哋亦都參照譬如學校，佢都係啲學生嘅，佢都係自己喺屋企做咗，然後簽咗名返嚟呢，亦都係清楚即係知道嗰個客係做咗嘅。咁如果你話係咪一個確保嘅字眼，係咪我哋係咪完全做得到呢？咁我相信如果呢家喺呢個咁嘅機制狀況呢，我哋覺得應該係滿足到呢個要求囉。但如果你話好嚴謹，一定要確保要睇住佢嘅，咁係咪我哋就去選擇真係嗌佢你出發當天就企喺個車附近去做呢？我相信咁樣都係唔太理想囉。 我想知個責任問題，如果真係即係萬一啦，即係出咗事，或者個團嗰度有一啲嘅爆發嘅時候，而當時應該譬如應該做過曬快測啦，講緊呢個30至100人呢一類嘅團做過曬快測陰性先去得噶嘛。即係如果到時候係有人陽性，甚至係爆發嘅話，那個責任會落喺嗰個參加者度啊，定係個旅行社都會有責任咧？ 我諗最主要咧就係話嗱，第一我哋佢要去 declare 佢自己係陰性啦，就是、申報佢自己個做咗個測試又係陰性。咁、如果當時佢話佢點講啊？佢冇做，咁冇做，我哋梗係要求佢即刻做啦。咁如果佢做咗陽性，我哋係唔會俾佢參加團啦。咁、如果你話喂爆發啦，真係個責任喺邊度嘅？我諗如果佢自己做咗一個唔失實，即係一個失實嘅申報，咁佢自己都有責任啦。咁你話會唔會係點樣樣？大家都做足嘢嘅，咁而爆發嘅， 我想这样东西就是大家做了，最重要大家做了自己一个责任和一个要求咯。咁如果你話爆發，我諗相信大家都唔想，亦都冇辦法咯。但係蘇花咧喺疫情下舉辦呢個本地遊咧，唔係新鮮嘅事咯。咁亦都好托賴所有嘅旅行社嘅朋友都係，即係業界朋友都做足政府同埋議會嘅要求咧。咁蘇花亦都未試過係爆發啦，或者有啲咩問題。 Okay.另一類就是人少啲嘅，就唔超過30人呢啲嘅本地團啦。咁啊，參加者嚟講咧，就要滿足疫苗通行證下面嘅要求啦。我想知道一般你哋有冇建議旅行社可能喺呢啲人報名嗰陣已經係要查核佢哋係咪合乎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啊？抑或純粹係出發之前睇一次，定係去到某一啲地方用嗰個嘅掃描嘅程式掃描到佢哋有嗰個通行證就得啦。但係呢個情況就可能佢哋到時先發現未必合乎嗰個嘅標準咯。咁又點處理咧？咁呢個旅議會係點樣建議嘅？ 嗱，我哋建議佢咧，當然出嗱第一，佢哋嘅行程表又寫得好清楚啦。咁同埋佢哋同呢個客嘅溝通一定要清楚啦。甚至如果有啲旅行社嘅，佢中意早多一步嘅，佢啊唔該你咧，就將你啲針紙咧預先 send 咗嚟俾旅行社睇咗先啦。咁亦都有旅行社咁做嘅。但如果佢哋話哇，我冇咁樣做，我只係出發當天，我哋送個安心出行，同時又睇佢嗰個疫苗通行證是符合了當時的要求的，那就沒問題了。 嗯，整體來說，你覺得這個本地遊對於旅遊業界來說，所謂重振旅遊業界有多大幫助？ 我想呢就不說得重振旅遊業了，真的。因為呢，即是，好老實說，很大部分的旅行者呢，都是沒有做開這個本地遊的，在疫情之前。但是冇辦法咧，因為又唔出得又唔入得，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我哋做呢個本地遊咧，真係係維持一啲基本嘅員工嘅，即係基本嘅員工可以有公開，而好多嘅旅行社咧，確確實實只係留翻真係基本嘅會基本嘅員工嘅啫，咁所以就談不上重振啦。不過咧，絕對係好事嘅啫。起碼在過往我們的經驗，我們可以維持一些基本的員工，他們有公開，還有巴士有公開，巴士開到司機都有公開，有些餐飲也都因而是多了很多餐，就是在這方面 的生意是可以做到咯。 嗯 ，OK， 唔该晒徐王美伦，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啱啱倾过系旅议会嘅主席啊，系徐王美伦嘅。头先讲到咧，话一啲嘅本地团要申请，因为根据现行机制咧，旅行社系要向旅议会咧系递交一份嘅行程咧，都要签署一份本地游防疫承诺确认书，咁系要得到咧旅游业议会咧批准咧，先至可以系开团嘅。会唔会你呢段时间趁呢一个第一阶段嘅社交距离措施放宽，都会想参加一啲嘅本地团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另外咧，有一啲嘅即系处所啊，表列处所都可以重开，譬如健身中心啦、美容院啦、按摩院等等嘅。按摩院咧都业界嚟讲咧，佢哋而家准备成点咧，都想喺电话旁边同佢哋倾下，了解一下嘅。有香港按摩业总会主席周振宇，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你好，主持。 早晨，周振宇。嗱，按摩业嚟讲咧，就系今日都可以有条件咁样重开翻啦。我想知道先讲下啦。如果重开翻嘅话，据你哋了解，业界有几多系可以开得翻咧？同疫情之前比，又争几远咧？嗰、那个数字嚟讲， 其实咧就好多已经有五间嘅大型嘅按摩院咧，就已经结咗业噶啦。咁样，咁亦都有呢啲小型啲嘅。嘅按摩院咧，其實都有20多間已經係唔開嘅啦，咁樣。咁喺咁嘅情況咧，就可以睇到咧，今次嗰個停業抗疫嗰個情況咧，係對我哋嘅行業嚟講係好影響好大嘅，因為停咗成3個月啦，咁樣。 所以今日開翻有幾多咧？係咯。 今日開業嘅時候，即都有幾千間開得翻嘅。都有2000多間都開得翻嘅。 Okay. 不過個個都會開嘅，因為有得開一定盡量開嘅，除非我真係結業嘅啫。咁所以即係話個20多間嘅細間嘅按摩院啦，同埋5間嘅大型嘅按摩院咧，咁樣我都開啦，閂咗門啦咁樣。咁其實個個咧都有即係有開心啦嚇，亦都面對重重嘅困難嘅，因為停業咁長嘅時間，好多員工已經流失咗。 咁佢哋都要就知道喺上禮拜知道話可以開業嘅時候咧，亦都要重新咧再將間屋嗰個場所咧係重新再整理嘅。即係整理咧，就係因為停業太耐嘅時候，好多嘅嘢都已經一唔用嘅時候咧，已經開始有變壞啊咁樣，門門爛爛啊，甚至乎有啲場所要即係將個地氈啊，即係要全場換過曬地氈啊，都所費不菲嘅咁樣。咁樣我哋停咗 有啲咩嘅準備？除咗頭先你話要換嗰啲設備啊，例如啲咩咧？譬如以按摩院嚟講，有啲乜嘢設備要換啊？頭先你話去到所費不菲嘅，係咪要買過曬咁樣都要？ 例如全場嘅地氈要換啦，因為幾個月唔用嘅時候，地氈就開始會發霉。尤其是而家呢個啱啱喺呢個春天嘅時候，叫做較潮濕嘅地方嚟噶嘛，潮濕嘅時候嚟噶嘛。咁所以咪要為咗要快，咪即係要換啦。咁啊，亦都希望可以做好啲，俾個客人咧對我哋嘅行業嚟講，幫襯嘅時候都放心啊，亦都有信心啊咁樣。我哋希望可以挽留翻。谷翻啲客翻嚟嘅咁樣。 Okay. 除咗話地氈呢啲準備之外，仲有邊類型嘅準備咧？喺迎接今日開業翻嘅時候， 譬如好似消毒啦，全場消毒啊，衞生嘅衞生嘅設施啊，咁樣其實真係都幾多下嘅。咁另外一樣嘢咧，我哋亦都就著而家個情況咧，亦都我哋為咗客人嘅信心咧，我要推行一個叫做安心按摩嘅計劃咧，咁樣。咁啊，鼓勵嗰啲行家咧，就有幾個措施要做啦，咁樣。咁啊，呢個疫苗通行證咧，咁啊，嗰個人客一定要打夠兩針，你先至可以入得去啦。咁啊，員工亦都同樣係啦，所有員工亦都兩針以上噶啦。咁啊，甚至好多員工已經係三針嘅打咗。咁啊，等客人有信心啦。咁亦都翻工嘅員工咧，我哋都做翻個叫做速檢先至翻工，就先速檢後翻工咁樣。咁另外咧，亦都所有嘅員工喺服務提供服務嘅時候，要戴曬口罩同埋面罩咁樣。咁所以咧就變咗員工可以安心翻工，亦都可以喺員工嚟客人嚟講，見到個員工咁做咗咁多樣嘢，佢都叫做安心幫襯啦咁樣。 幾多嘅按摩店係跟你哋呢一個做法，叫安心按摩呢一個做法？同埋你先話你話速檢即係要做一啲快測啦，係咪員工自己買定員工自己買啊？定係點樣嘅？ 在目前来讲呢就场所提供的。咁有几多参加呢其实都有成好踊跃开始我哋一提出嘅时候呢都有成喺大型按摩院来讲大型按摩院呢就已经成有成20-30间已经参加咗啦亦都喺我哋嗰度会嗰度亦都提供咗啲快测俾佢哋嘅。咁佢哋都即刻攞咗啲快测。咁细间嘅呢亦都好積極參加，咁、 okay. 有幾多數有幾多參加咧？喺目前嚟講咧，我哋都未有個實際嘅數字，但係咧，我相信咧，佢哋都會踴躍支持嘅，因為原因咧就話咁樣做可以令到客人更加安心幫襯的話咧，呢、這個令到客人有信心的話，佢哋都希望客人幫襯佢哋。 頭先你話打兩針係啲客定係員工？因為譬如疫苗通嚟講係4月30號先係第二階段話係打兩針個要求嘛，但今日開始你哋已經要啲客係打兩針先入得嘅，係咪咁啊？ 是没错 ,ok, 即是再进一步的要求。另外我想知道是不是说水池啊桑拿房啊蒸汽浴池这一类就未开得的是不是 是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做好一点的时候呢亦都政府希望在这方面政府看到我们的决心啊我们的努力呢尽快开回我们那个水池啊蒸汽房的那个设施出来。因为事实上一间桑拿按摩呢其实这两个就是我们的主菜来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服务来的这样。 有没有影响过客量呢这些不开的时候 有啊其实很多客人其实过往都有投诉的在这两年即是开业的时候呢他们都说喂怎么还没开啊有没有搞错啊这样你有没有争取啊你们应该跟政府谈啊这样。客量来讲很多都影响了成40%的。 我想问有没有你刚才提到说要做快测啦员工来讲客人有没有要求他们要做快测才入得去呢 冇呢样嘢，我哋就做，即系我哋唔可以夹硬嚟。咁啊，但系事实上咧，喺快测嚟讲，而家已经成为一个常态嚟噶啦。好多人咧都会好自导自觉啊，自己有啲屋企有啲咁嘅设施咧，佢哋都会我发觉啦， 我身邊有好多朋友，佢哋都主動去自己做個快測嘅。 嗯， 咁所以應該常態嚟講，我覺得就我相信客人咧，佢哋都會自然，因為佢自己的原因都會做嘅。 嗯。嗱，即係我就想問咧，即係初步嚟講，即係頭一段時間，譬如一兩日啦，復翻業嘅時候，你預計嗰個客量係原本正常嘅日子，大概係回復到幾多度咧？你自己評估幾耐先回復翻正常？ 其實咧就話要回復翻好似過往咁，我相信好困難咧。咁但係我就知道咧，喺過往幾次嘅停業咧，每次喺頭個星期咧，嗰個客量咧都好大嘅。咁如果我哋講翻 booking 嚟講咧，預約嚟講，其實都係預約滿咗嘅。 嗯 ，OK， 咁又预计几时可以回复正常？你自己有冇一个评估啊？心目中 冇啊。若果嗰、那个疫情稳定嘅， 嗯， 冇其他情况出现嘅，我相信咧好快脆个生意会复翻正常嘅。 OK， 但如果你话个疫情系好波动的话咧，喺嗰个人嘅心态嚟讲，未必一定可以真系可以咁快做得好嘅。 好啊，唔该晒周振宇，同你倾到呢度。周振宇系香港按摩业总会主席。你又点睇？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分阶段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肆恢复晚市堂食，多类表列处所可以重开，本地旅行团亦都可以有条件复办。如果所有团友做咗快速测试，结果为阴性，每团人数仲可以放宽至100人。乌克兰提出喺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与俄罗斯召开一轮特别谈判。總統顧問波多利亞克說，準備好在不設條件之下與俄方召開特別談判，一對一或者二對二，以拯救烏方軍人和平民。一批烏軍仍然居守被視為最後堡壘的亞速鋼鐵廠，一名海軍陸戰隊指揮官向外緊急求援，形容部隊面臨的時間可能只有幾個鐘至幾日，敵人的數量遠比他們多，達到10-1。副總理韋列舒克說，離開馬里烏波爾的人道走廊無法按計劃運作，他指責俄羅斯軍隊沒有遵守臨時停火協議，因為他們無法控制自己的地面部隊。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球員被禁止參加今年的溫布頓網球公開賽，有關決定受到主辦男女子巡迴賽的組織譴責。負責男子巡迴賽的職業網球聯合會 ATP 批評賽事主辦單位的單方面決定不公平，並且有可能為網球運動開了破壞性先例。國際女子網球協會 WTA 表示，對賽會的決定非常失望。協會在聲明表示，正是評估下一步措施以及可能採取什麼行動。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透過視像向聯合國中文日活動開幕式致辭，強調中文為促進聯合國工作發揮重要作用，希望聯合國貫徹落實多語言主義原則，平等使用中文等聯合國正式語文，更加有效地傳播聯合國聲音和主張。張軍指出，作為聯合國六種正式語文之一，中文為促進聯合國有效開展工作，加強世界各國溝通交流，推動多邊主義發揮重要作用。他強調，當前世界和平深陷危機，全球疫情持續蔓延，發展鴻溝不斷擴大，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挑戰越是嚴峻複雜，越是要加強團結合作。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7,446點，升22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28.37，瑞士法郎0.95，加元1.249，人民幣6.42。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

反而更加易啊，比起呢一啲嘅團體名義去訂嘅時候。1872-31咧，你對於預訂或者預約呢一啲嘅康文署體育設施嘅時候，有冇見到一啲好爆滿嘅情況咧？或者成個情況係點咧？1872-31亦都提到，根據報道啦，出現一啲炒賣嘅情況喺度出現嘅，你有冇留意到咧？1872-31電話旁邊又請嚟一位嘉賓啊，佢係全職籃球教練劉家豪，早晨。 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刘家豪。因为康文署就期今日开始都可以重开翻呢啲嘅体育设施，而之前亦都已经开放咗可以系预订噶啦。你见到成个预订嗰个情况或者反应系点样？ 其实都预计系好爆满嘅，特别系羽毛球场啦，因为羽毛球场其实就 book 咗一个羽毛球场，就我哋篮球嗰啲就冇得 book 噶啦嘛，所以好快就爆晒咯。 嗯，因为共用同一个体育馆嘅，即系嗰啲叫综合 多 用途嗰啲 啦，系啦系啦。 嗯，但我想知道你见到话所谓预约嘅好爆啊，好多嘅情况系多成点咯？都同大家解释下一个时段上面系多成点。 其实以前即系康文署个室内场就七点就开始嘅，即系朝头早。咁呢啲都系啲比较冷门嘅时段啦，你七点钟。咁但系其实以前 book 场咧，嗰个状况就系你 book 朝头早下昼咧，都还可以 book 到嘅，因为大家都先拣咗夜晚时段啊嘛。咁但系依家就算你去到嗰、那个即系 log in 去系统啦，又或者系排到去 book 嘅时候咧，其实好快个朝头早下昼时段都已经冇晒咯，所以变咗个反应你见到就系比之前系更加快冇嘅。 你又作为一个全职嘅篮球教练啦，你见到篮球场方面咧，系咪预约都有难度啊？ 篮球场就一直以嚟都系比较最困难噶啦，始终篮球场系用紧差不多嘅三至四个羽毛球场啦，所以一个羽毛球场冇咗，其实我哋篮球场就好难 book 到嘅。 我见亦都分话，譬如个人名义去预订呢啲场啦，同埋团体名义去订啦，两者有啲咩分别？喺而家重开翻之后，系咪有啲讲法话反而团体去订咧，就有一啲嘅状况未必咁易订到啊？ 其实团体名义去订呢个嘅室内场咧，一直以嚟都系起码八九成都冇，即系冇得批嘅。因为始终团体名义系要介意呢个嘅牌呢个priority嘅。系啦，咁最先优先订到嘅，可能一啲 family 机构啊，咁嗰啲先至有机会咯。咁如果你排到去，即系可能球会咁样，佢已经系最差不多系后嗰阶段嘅 priority 嚟嘅。所以通常如果用球会名义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公司名义去订咧，通常都冇机会去 book 到嘅。所以多数就系用朝头早去网络嘅系统嗰度啦，空姐通啦，又或者系。头位咁去 book 咯。 但我见系咪话团体嘅名义其实本身都有一啲喺暂停开放嘅时候都系接受咗一啲嘅申请，但系因为太多啦，未处理得切，系咪有个类似咁嘅情况？ 系噶，因为就算佢哋封咗个篮球场，咁但系佢哋都要工作嘅，即系康文署嘅员工其实都系工作紧嘅，而申请表咧其实都系一直都系接受呢个嘅申请嘅，但只不过。是封咗场所就冇批到，即譬如可能五月嘅场地，咁就其实你一月嘅时候，即团体名义呢一月嘅时候呢就要交收表格㗎啦。通常就正常情况之下呢二月到呢就会批俾你，即话俾你听中唔中咁样囉。 咁但係因为中间嗰段时间係删咗话提供唔到场地㗎嘛，咁就即係话之前你递交咗嗰啲都係五月嘅申请，就要处理咗嗰啲申请先，係咪咁样？即係你而家再申，譬如你而家四月啦，申请五月就冇咁快处理到㗎嘛，係咪？ 依家团体名义就一个月就截㗎啦，即係譬如如果你申请预订申请五月嘅呢，就一月就要交表格囉。如果你过咗一月咧，就唔会系五月噶啦。二月就系 book 紧系六月咁样咯。 整体嚟讲，你有冇留意到嗰啲炒卖嘅情况咧？既然啲场地咁唔够，呢段时间有冇话特别多咗或者贵咗咧？ 其实每一段嘅疫情嗰一波完结之后咧，个炒卖嗰个嘅价钱咧都稍微就都上升少少嘅。因为其实个场地越嚟越少啊，因为疫情之后可能有啲场地都仲未开放翻，即系室内场仲系做紧呢个防疫嘅即系个中心咁样。 多咗少少係幾多咧？因為有冇話即係其實過往係幾多，而家係平均喺呢啲炒賣嘅價格上面又貴咗幾多？或者作為你哋嘅即係行業啊，你哋都要教學生噶嘛，你哋都要教人噶嘛。如果你哋真係訂唔到場嘅時候，會唔會業界入邊去揾呢一啲嘅炒場，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常見嘅做法咧？又 呢係最常見噶啦，其實其實第二三波之後咧，開放翻場地嘅時候咧，因為康文署有做過一啲打擊呢個炒賣嘅風氣嘅設施嘅。即係佢係更新咗個網頁啊，更新個系統啊，同埋要實名制啦。咁變咗咧，嗰段時間二三波之前咧，其實都已經係五六百蚊兩小時嘅，即係個炒賣嘅最普遍嘅價錢咁樣。咁當第四波、第五波依家完結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價錢都差不多已經去到千一千二蚊不等嘅平均數啦咁樣。咁我最近都見到有朋友去真係問嗰啲即係炒場家啦，咁一啲比較近地鐵又比較旺嘅時段，即係夜晚時段啦，去到都千六千八蚊囉。 幾倍㗎喇喎，呢個係 好多倍㗎啦，因為本身你三百蚊，即係296啫嘛，原價係即係300蚊到啦，咁變咗你1600蚊都已經係六倍㗎啦。 嗱，強調呢個真係即係唔合法啦，但係唔合法之餘，但係你哋嘅業界嚟講，係咪都仍然係要向呢啲人埋手先至攞到場？ 其實依家嗰個場地供應係不足啊，咁不足係市民反而市民注重咗健康咧，大家都想做運動咧，多咗人做運動，係比以前真係多咗人做運動嘅。咁變相使用個場地嗰個情況就越嚟越爆咯。如果我哋真係從呢個正規嘅做法去申請嘅時候，就係機會係微乎其微咯。咁變咗就係我哋教練有真係有啲冇辦法嘅時候，真係就要去做一啲即係俾炒場家去。 用呢个方法啦， 咪用呢个方法去揾场啦，咁其实都系最后嘅方法嚟嘅。 点睇？其实康文署其实过往都做过唔同嘅措施，系打击呢啲炒场嘅。你自己睇到嗰个成效，听你咁讲，系咪都未必咁有效咧？ 其实系冇乜效用嘅，因为始终佢越做打击，我哋要受嘅咧，即系我哋用家要受嘅咧，就越嚟越多，即系个价钱就越嚟越贵咯。 点解可唔可以讲下背后嘅理由？点解越打击就话个价钱越嚟越贵？ 其实就好似个例子就系，如果佢用实名制去签场咁样，咁以前就话签咗场就应该咁讲，以前咧可能你买咗个场之后咧，我哋就会用执鸡嘅方法咧，就会系即系攞咗个场地咁样嘅。 即系佢临时唔到场，咁其他人见到就可以话我要呢个场啦，我俾钱订啦咁样。 唔系，即系先同佢买咗。 O K， 系啦，咁跟住佢唔会出现签场嘅，咁就我哋就去执鸡咁样，用呢个咁嘅方法。咁但系依家都有呢个方法嘅，但系康文署有即系中间里面做咗好多一啲嘅措施啦，即系可能。book 场嘅时候咧，排头位 book 场咧要实名制咁样，即系佢用佢嘅身份证就唔可以代 book 啦。以前就可以代 book 嘅， 咁所以咧，所以而家就用实名制。咁点解会 依家难咗咧？就系当又系要佢实名制，又要佢自己签场咧，就佢多咗一 part 就系佢要去到体育馆帮你签完之后，有机会仲要 stay 喺个体育馆嗰度。因为佢可能康文署随时会抽样咁样去check 嗰个book 场嘅人士仲喺咩个场里面？如果佢唔喺呢个场里面咧，有机会就唔俾人哋去使用嗰个场地咁样咯。 哦，即系对于 book 场嗰个人、预约场嗰个人就更加麻烦咗啦，所以就收贵啲咁，系咪咁嘅意思？ 系啦，系啦。 咁但系整体嚟讲，而家个场地少，可能都系同一啲场地用咗嚟做打针啦、疫苗中心有关啊嘛。如果日后变翻嘅时候，你预计系咪一啲场地就已经可以足以应付到个需求啦？或者呢一啲所谓唔合法嘅一啲炒场嘅状况，会即系压止到一啲咧，冇咁严重咧？ 唔会嘅，因为始终即系香港嘅体育馆系都冇话呢近呢一两年冇话系起新嘅体育馆啦，可能呢两三年都系多咗一两个新嘅体育馆啫嘛， 即多咗呢兩個地方俾即市民去選擇，但係市民做運動嘅熱情咧就越嚟越多咯。咁同埋佢哋使用嘅即除咗籃球以外，即之外仲有羽毛球嗰啲噶嘛。咁變咗佢哋使用嗰個場地個狀況就係比以前多咗好多。咁人多咗用嘅話，設施唔夠就基本上就會出現炒。即係出現呢個嘅炒家咯。 嗯 ，OK， 好啊，唔該曬劉家豪同我哋講到，佢哋而家就算見到一啲嘅運動場地啦，部分可以重開翻啦，咁但係佢哋仍然面對緊嘅問題，包括一啲嘅炒賣嘅情況嘅咁。你又點睇喺預約一啲嘅體育設施嘅時候？ 1872311，休息一陣。 唔想病啊！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強抵抗力啊？ 第一步梗係飲多啲水啦。 一日一苹果咪医生远离你咯， 家传秘方，瞓多啲。 净系靠呢啲得唔得噶？应该睇实精灵一点，精灵团队同全港医护专家携手，每日送上实用医疗资讯。 玩运动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精灵一点，星期一至五下昼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文凭试听日啊开始开考啊，先考咧就系呢个嘅英文科啦，咁一路咧考到去5月14日嘅咁嗱，成个文凭试嘅情况喺疫情之下，对于考生嚟讲，佢哋面对嘅情况或者压力咧，又系点样咧？讲下你嘅睇法，考生嚟讲，1872311，我哋电话旁边咧，请你一位嘉宾啊，有香港青年协会升学辅导热线DSE 27771112负责人许勤茂，早晨。 诶，早晨，早晨， 早晨啊！阿许勤茂，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哋系咪头先提到呢一个嘅热线系咪就系27771112？你哋有冇收到呢段时间有几多考生嘅求助啊？数量嚟讲，同以往比有啲咩唔同嘅？ DSE 27712系个即系俾 DSE 同学个专线嚟嘅。咁我哋成年都会即系服务嘅。其实我谂近两三个月啦，其实我哋都收到有大概2670个即系求助呢两三个月。都比舊年升咗都近即係接近一成，即係大概8.5%-8.6%左右。咁其實都升幅係比舊年即係個情況係多咗啲嘅。 嗯，多咗求助，佢哋有冇話反映係想表達啲咩或者擔心啲咩咧？喺考試方面。 嗱，我諗有一啲就同以往一樣啦，就係話佢哋都會擔心其實考試嘅成績啊。個壓力啊，驚準備唔好啊，驚唔夠時間啦、啊。咁尤其是即係我諗呢年嘅 DSE 學生都相當多係網課啦，其實會係呢啲啦。咁都有少少唔同嘅，唔同就係、是、我諗即係疫情影響啦。咁之前未知個考試安排就好多不肯定嘅情況，佢哋好擔心唔知有冇得考啦，幾時考啦，點樣評分啦，喺邊度考啦，都幾多係有啲不知所措嘅感覺。咁近期就都知道安排啦，就會擔心咦，即係如果染疫，就可能要喺另一個地方考啦。咁啊點處理呢？咁當然即係喺一個唔同嘅地方考試，佢哋都擔心個成績啦。咁會有呢啲咁嘅憂慮咯。 除咗呢一啲一般譬如喺疫情之下唔同嘅擔憂，即係喺邊度考試啊，或者喺時間上面影響嗰個考試之外，有冇一啲？考生真係自己確診咗，係都會打嚟求助啊，問唔同嘅做法嘅咧，有冇收到呢啲類型嘅電話？ 佢哋有試過就係、是、你意思係佢而家已經確診啦？ 係啊，有冇呢啲？第一類就係已經係確診咗啦，已經點要點做啦，或者擔心自己會確診嘅，有冇都照打你哋嘅電話去問嘅咧？又 我哋擔心確診係有嘅，即試過有確診都係有嘅。咁但係就之前擔心，即係之前話有確診嘅，就當然跟翻個程序去處理啦。咁同埋佢哋都喺屋企做隔離嘅，係啦。咁有少少唔舒服，咁有幾日就變咗要唞咯。咁亦都擔心日後個影響會跟住去到考試嗰陣時個精神狀態啊，或者個體力啊，咁佢哋會擔心呢啲嘢啦。當然少咗幾日係個情況一啲嘅擔心啦。咁另外一啲就係會擔心就係話真係會考試嗰日會確診會點樣？正如我頭先所講就係、是、咦喺第二笪地方去考嘅咁樣，咁佢哋會有呢啲擔心咯。同埋啲擔心就係因為其實整個安排咧都影響曬佢哋整個温習或者備試嘅時間表嘅。咁所以呢啲都係佢哋擔心一啲嘅嘢咯。 喺第二個地方考，對於啲考生嚟講，嗰個嘅擔憂係啲咩咧？ 嗱，以往咧，其實我諗以往嘅同學咧，就係佢會熟習到或者知道啊，我哋大概可能開個考喺課室度考咧，有啲咩情況出現啊，整個流程是怎樣啊？其實佢哋喺 mock exam 啊，學校考試啊，其實都已經預見過嘅。其實。咁但係如果喺第二笪地方考，佢哋就算縱使佢哋知道流程啦，但係唔係學校啦， 可能派卷 whatever 嘅嘢，一之類嘅嘢，其實佢哋係唔熟習嘅。咁所以對佢嚟講都係一啲嘅憂慮。我諗正如我頭先所講，就係啲不肯定嘅嘢，唔能夠掌控嘅嘢咧，係會令佢產生啲憂慮同埋焦慮嘅嘢咯。 嗱，今次文憑試頭先都提到啦，其中一個特點就係一啲確診嘅考生都可以去一個特別市場，就係、是、竹篙灣嗰度去考嘅。整體嚟講，呢啲安排或者資訊，考生係清唔清楚，或者你哋機構嚟講又覺得啲考生接收呢啲資訊咧，真明唔明嘅咧？ 我哋睇到其實打電話嚟我哋啲熱線嘅考生咧。都清楚嘅，我哋聽到其實佢哋都知道有唔同渠道，包括譬如考評局啊，其實網頁甚至考評局個 apps 啊，其實都有提到呢啲資訊嘅，嚇、我哋見到。咁另外就係、是、我諗坊間亦都有唔少資訊提供，包括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 譬如 DSE7712 咧，其實都有個懶人包嘅，同埋有詳細嘅資料都俾啲考生去睇，當然考生亦都可以去 click 入去睇啦咁樣。咁暫時我哋聽到都清楚嘅，反而係憂慮就係當日個應變咧。其實佢哋嘅憂慮會較多。 嗯，應變即係咪所謂嗰啲執定啲物品啊？如果真係確診嘅話， 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會有啲建議俾佢。第一就係我諗啲考生除咗自己温書之外，今年要多咗一啲嘢做咧，就係、是、執定一啲物資。即係我諗，我頭先正我提就係、是，如果我哋能控制嘅嘢，我哋都控制得到，準備控準備得到咧，係對自己嘅憂慮係會減少。俗稱我哋叫走腦袋啦嚇、即係執定曬一啲即係可能要所需要嘅嘢。第二就要好清楚個流程，就唔係嗰朝先至睇，嗰朝先至 click 網頁咯。我諗呢兩嘢佢係重要嘅，咁同埋嗰日真係不幸染疫嘅，佢哋盡量要定咯。當佢知道如果點係點做，點係點做的話咧，個心就會定啲。我諗呢個係相對地重要，同埋就係真係不幸即係染疫嘅咁，或之前或者當日佢都要俾屋企人知道個安排是怎樣咯。就唔係突然間自己去承擔曬，即係自己去處理曬壓力，咁係會相對地辛苦。 我想知道，譬如自修生方面咧，今次都即係可話，如果佢哋確診咗嘅話，都有一個方法去考到試啦。就同以往咧，就話啊，佢哋未必有一個嘅學校成績去評估，所以就幫唔到佢哋啦。嗰個講法係有啲唔同嘅。自修生嚟講，有冇喺你哋嘅熱線度都反映佢哋嘅睇法啊，或者對於特別市場呢個安排，係咪都覺得更加係對佢哋嚟講係適合咧？ 我哋自修生都聽到即係部分嘅嚇，咁、就佢哋個感覺上係會安心啲咯。 嗯， 即係起碼有啲嘢可以處理得到。 嗯， 我諗呢個係有少少唔同嘅嘢。咁、而個憂慮嘅同其他我諗在學嘅學生咧係類似嘅。 除咗講自修生之外咧，整體今次嘅考期咧，我見到係縮短咗，有部分科目咧，甚至係禮拜六日咧都係照考嘅。其實縮短個考期嚟講，對考生嚟講個適應啊難唔難咧？或者對考生嚟講，縮短啲好啊，定係長啲攤開你去考好啲咧？ 我諗我哋一般睇翻啦，即係對考生嘅準備嚟講咧，其實係好似以往咁樣，唔係咁濃縮咧。考生作息嘅時間或者準備嘅時間咧，係相對地會好啲嘅，因為短時間即係我哋聽翻啲考生講，或者我哋都睇翻咧，就係、喺短時間考咁多，即係濃縮咗嘅考試咧，考生壓力地係相對地大嘅，即係翻嚟冇幾耐，冇乜特別時間嘅作息，跟住考第二科啦咁，我諗佢哋都要吞啦，佢哋都要唞啦，咁、尤其是係我諗而家染疫嘅時間，好多嘢都用多好多時間去準備啦，咁、變到我諗個壓力係相對地大嘅，其實。我哋就即係如果跟翻原本安排，當然係最理想啦。我哋覺得。 OK， 好啊，唔該曬許強茂講到有關於 DSE 考生、綜合文憑試考生嘅佢哋收到嘅一啲嘅意見啦，同埋查詢啊等等咁樣嘅。佢哋就係咧香港青年協會升學輔導熱線 DSE 2777-1112負責人許強茂啱啱傾過呢一方面啦。有冇一啲嘅家長或者呢一個嘅綜合文憑試嘅考生對於好快喎，聽日就已經開考呢一個嘅文憑試等等嘅安排有啲咩睇法咧？1872311，1872311。頭先講到有關於一啲嘅體育場地、體育場所嘅預約問題，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咁。有羅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啊，你好啊。 早晨，羅生，請講。聽到先。 我係其實我係康文署嗰啲健身室教練嚟嘅。咁咧變咗咧，以往咧就疫情之後咧就會開翻啲訓練班啊，或者嗰啲駐場我哋嘅教練啊。到而家呢一刻咧就因為疫情嘅問題咧，呢一刻。雖然體育館開，但係佢呢班咧全部都暫停曬嘅，即係唔會開班咁樣嘅，即係唔會話開班俾市民咁樣參加。 係， 同埋咧，而家就以往咧之前嘅疫情開好轉嘅時候咧，就會 開翻啲體育館，但係而家相比今次咧，譬如好似旺角區咁啦，其實佢每一區咧其實係開少咗體育館，因為咧佢攞曬嚟做，因為好多之前今次疫情好嚴重，咁變咗攞咗好多體育館去做嗰啲打針啊、檢測，完全冇開放，咁變咗而家更加而家呢啲健身室基本上係。好少場地俾人做運動，變咗越更少咗咁樣咯。 嗯，即反而你見到，反而因為著健身室少咗，所以啲人要因為都應該係咪要預約或者有人數限制嘅入去呢啲健身室？ 以往都疫情之後咧就會有限制嘅。 嗯， 但係咧而家譬如好似旺角咁樣啦，旺角可能由先旺有九龍公園體育館啊、觀衝體育館啊。或者旺角花園街體育館同埋大角咀體育館咁樣咯。而家淨係開翻花園街體育館嘅健身室，其餘所有健身室全部都係關曬。咁、其實根本就即係一窩蜂湧曬嗰度體育館，咁其他都唔開，咁變咗其實都可能個仲即係少人用到啲場地咯咁樣。 明白啊，羅生，佢就係一個佢話喺康文署場地做健身室嗰啲嘅教練嘅，都提到話而家可能因為啲場地未完全開放翻曬啦，就算以健身室為例，都唔係完全開放翻曬，所以可能咧需求都大啊，更加多人係去同一個地方去做嘅咁。你自己觀察到一點1872咩？有關啲體育場所等等嘅 影響。不過呢兩個平台嘅母企 Meta 表示，不會讓有關專業同埋帳號使用任何涉及支付行為嘅服務。李家超就批評美國嘅制裁係屬於霸凌行為，強調競選工作不會受影響。佢仍然有好多渠道接觸市民。信報報導， 明報嘅相關報導亦都提到，行政長官候選人李家超為競選而開設嘅 YouTube 頻道，尋日突然被停用。Google 未有回应李家超是否因为在 YouTube 作付费交易而触犯制裁政策。据了解，李家超团队未有在 YouTube 登广告或者作付费交易。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相信今次并非独立事件，而是美国的政治表态。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今日起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餐厅恢复晚市堂食去到晚上10点。业界话，不少餐厅直到去五月母亲节和佛诞的小长假，晚市已经是预订爆满。海港城48间餐厅晚市平均订座率已经超过70%。部分餐廳星期六日晚市更加已經是訂滿，整個行業的人手亦都出現短缺。消費券的刺激之下，零售業過去一兩個星期已經是出現報復式消費。有零售業工會說，大部分電子產品、家用電器、金飾等的銷情都非常好。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前日推出康復者二維碼，給已經康復的人士下載，配合今個月30日實施第二階段疫苗通行證。截至到昨天下午5点，已经有200万人次下载二维码。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表示，不少市民因为不同原因未能够拿到康复码，可以透过电邮或者电话热线查询，当局会视乎理由考虑是否列为确诊者。至于从未向卫生处申报的市民，卫生处建议他们跟随未感染人士，最早可以在康复后28日接种疫苗。星岛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中小学分阶段复课，而校方亦都需要准备2022-23学年的教科书。教育局昨日在适用书目表公布九月新学年的教科书价格。九月的新学年教科书平均加价1.9%，整体大约65%的教科书加价。教育局形容加幅仍然是属于温和。而冻价的印刷课本和电子课本占整体课本大约35%。成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港府在2011年檢討旅遊業管理制度，成立法定機構旅遊業監管局，取代旅遊業議會監管業界。立法會最新文件披露，政府計劃在九月全面實施旅遊業新規管的制度，包括訂立附屬法例，禁止被拒絕或者撤銷牌照申請的旅行社或者導遊等在6个月內再次遞交申請，即是違規者需要停賽半年。有關注消費者權益人士認為，違規公司和從業員犯錯都只是罰6个月，阻嚇力僅如皮毛。旅遊業界就指，條例經多重諮詢而達至共識，現時亦都有其他法例規管不良銷售行為。 《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本港社交距離措施今日起首階段放寬，可望略減各行各業的燃眉之急。不過，康復記錄二維碼的配套並未完善，再次反映港府抗疫每每急就章。有專家預期，單日確診今後可能只是能夠降至到去雙位數，無論現任或者下任特首都要籌謀和展示未來動態清零的全盤預案，無縫爭取復常。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今日起多個行業重啟營業，但服業必須兼顧防疫，確保疫情受控，仍然是經濟復甦、民生復常的前提。企業、市民亦都必須加強風險管理，切勿鬆懈。執法部門更加要加強巡查執法，提升全社會堅持嚴格防疫的自覺性，讓經營消費穩定增長，迎接第二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文匯報社評。 明報的社評就說，行政長官候選人李家超在 YouTube 的競選頻道帳戶運作多日之後突然遭到終止，再度反映香港身處於中美鬥爭的漩渦，不可能置身事外。社評說，頻道封殺只是屬於小動作，華府的金融武器化操作可以相當狠辣，香港要多作防範，在金融安全等等的領域多下功夫，提防危急關頭美國突如其來的大動作。明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一間外國投資移民公司發表調查報告，多達八成受訪香港人有意移民，但是去年該公司錄得大約4亿5700万港元的投資額。政論說，港府一味將頭埋在沙堆，不是推說沒有移民統計數字，就是巧言令色，將移民講成是移居，拒絕正視港人離家出走的因由。執政者不懂反思，施政不可能改善，只會激發更多人心死離開。《東方日報》政論。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咧就系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慢线嘅坏车仲未拖走，咁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雅山花园嘅快线咧又有交通意外，两宗嘅事故影响，车龙排到天马苑。重复多次咧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雅山花园嘅快线咧又有交通意外。车龙咧就排到天马苑，咁至于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开源道小隧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而家将军澳道落翻观塘道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兴田村，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小隧道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都未消散嘅，主要影响到咧就系将军澳道落翻观塘道挤塞，车龙排到兴田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啦，车龙长啲，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开，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土瓜湾长龙湾六座、秀茂坪南村秀美楼、北角骏悦二座、鲗鱼涌太古城六阳阁、柴湾杏花村二十座、西营盘第三街100至106号真光大厦、大埔宝雅苑日和阁、元朗彩叶亭十六座、元朗红福村红喜楼同埋元朗红福村红昌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2022年4月21日新增668宗确诊，今日起首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李家超竞选 YouTube 频道被指违反美国制裁政策遭停用， 谭德志被裁定发表煽动文字等罪名成立，判囚40个月。 古特雷斯要求前往俄乌分别与普京及泽连斯基会面。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讲到咧，听日开始中学文凭试就开考啦。今年嘅特别嘅之处咧，就系安排特别嘅市场啊，喺竹篙湾特别市场啦，就可以俾一啲确诊或者系密切接触者嘅考生咧喺嗰度系考试嘅。点睇成个嘅安排咧？你系考生或者家长嘅话，点睇呢一方面嘅安排呢？1872311。另外呢就是有关于一啲康文署核下嘅体育设施呢，都系部分系会重开㗎。咁对于做运动嘅市民嚟讲，点睇近日呢啲嘅预约嘅情况呢？因为早前已经开始咗可以预约㗎啦。亦都有啲话留意到市面上面呢，即系随住嗰个预约爆满嘅情况呢，市面都有一啲炒卖嘅情况出现嘅。有冇留意到呢？1872311。继续听大家电话，有陈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主持， 你好， 我想讲下咧，呢、這个 book 场嗰啲咯，因为咧朝头早7:00已经开始啦嘛，咁上网 book 嗰、那个细活动室嗰啲咧，佢系好慢咯， 即系个系统好慢。 系啊，我差唔多要起码，譬如我7:15开始，起码7:45，甚至乎8:00先可 book 到个场。 嗯， 吓太慢啦，咁变咗要花好多时间啊、精神啊咁样咯。嗯、 但呢个系而家先有嘅情况，定系疫情之前已经有？ 都有嘅、嗯，之前都系嘅。不过我趁住今日可以打上嚟讲讲啫。 明白，好啊，唔该晒陈女士。仲有吴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主持你好。 你好，请讲。 咁我自己就本身就系、是差唔多每一个礼拜。六禮拜咁都會去打壁球嘅，就喺灣仔嗰個政府嗰個體育場咁樣嘅。咁、咧就因為而家咧即係尤其是咧疫症之後，好多嗰啲政府運動場咧就係愛嚟用咗檢測啊，或者係打針嗰啲 virus 嗰啲打針咁樣，就變咗場所咧就少咗啦。咁另外咧就啲人咧就係借機咧就去攞到啲場啦，咁就愛嚟炒賣咯。咁我哋好早真係好似正話嗰位女士咧。我6:30起身啦，咁我7:00就即刻入去嗰个网嗰去订咧，都 book 唔到嘅。咁另外就即系据我所知，我有某一个教友咧，咁佢自己本身系伤残人士啦，咁佢嗰个费用系比较即系一般正常人士系平啲啦。咁佢个仔系教羽毛球嘅，咁佢利用咗呢个福利咧 ，book 咗个场俾个仔咧去教羽毛球嘅。咁即系大有人在嘅，以我所知，即系滥用咗呢啲咁多资源咧，就俾咗我哋。一般好需要用呢啲場地嘅人士咧，就好唔公平啦！即係希望政府咧，係真係認認真真去杜絕呢啲咁嘅人士咯。 呢啲濫用嘅情況就唔啱啦。但我想知你頭先話訂場嗰啲情況，話即係好難訂啦。你見到係全日都係咁難訂，定係你想即係心儀某一啲嘅時段訂唔到嘅啫？ 佢好多時一早7:00開始咧，已經都係。好難 book 到㗎啦，即係就算唔係疫情開返之後，都之前好耐都係咁樣嘅、即係炒賣呢個過程呢唔係一朝一夕嘅，因為我自己喺網上都見到嘅，佢哋即係book 咗好多個場，然之後呢就炒賣啲價錢係貴過康文署嘅，即係如果俾我呢，即係我情願我唔去打壁球，我都唔會去縱容咗呢啲咁嘅人士咯嚇。 嗯，你見到係炒到咩地步啊？喺度 天價嘅人士都係。 嗯， Okay. 因為我哋自己都要鍛鍊翻我哋即係啲球技啊咁樣噶嘛。 嚇、 啊、咁、okay. 變咗我哋有陣時就會用自己嘅 clubhouse 嗰啲會所嗰啲去 book 咯咁樣。 嗯，一啲私人嘅地方係睇下可唔可以打翻波啦咁。再鄭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你好， 你好，請講。 係我想咧，即係咧見到年年都係咁樣炒賣，根本上係唔合法嘅。 嗯， 係啦。咁樣咧，要大力監管佢哋，要佢罰重啲嘅罰則，同埋有啲監禁。咁樣咧，咁有啲阻嚇啊嘛、嗯。啊， 你見到邊啲場或者邊啲運動嘅場係炒得多啲啊，勁啲啊？ 即係好多場都係咁噶啦，基本上都佢、年年都係咁樣。點解唔做啲嘢啊？咁樣康文署署長都出嚟講下嘢啊嘛，係嘛、 嗯？你自己係通常想訂邊啲場嘅係？ 即系我就听，即系睇到咁嘅情形啊！即系见到咁咧，我想打电话上嚟咁样， 明白反映翻个问题， 申诉下啫嘛、啊、 好啊，唔该晒郑生，佢都提到话，睇下康文署可以回应一下啦，有关呢一个嘅订场或者炒场嗰啲嘅问题，亦都提到话可唔可以加重罚则等等。仲有就系黄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 早晨，黄生系，请讲。 我本身就温开啲 NGO 嘅，咁就帮好多。特殊嘅學生或者需要社區人士啦，去搞一啲活動嘅。咁我見到個情況就係話，康文署所有嘅核下，即係大部分啦，我唔夠膽講所有。個場爆咗之餘咧，如果有啲場地咧，佢哋個 time slot 咧係非常之不便嘅。譬如話我哋租場，佢可能我哋搞個 function 或者搞 event 去搞兩三個鐘啦，佢可能將啲時間咧編配到係你係得一個鐘。或者嗰一日最早嘅時間，即係變到個時間分配得唔適當之餘咧，咁我問翻佢，究竟你哋啲時間撥咗俾邊個？俾做緊乜嘢咧？咁佢哋會話俾佢聽，我哋已經某啲時段咧就已經係批判咗，或者已經係一啲合作俾一啲團體啊，或者譬如一啲運動嗰啲協會啊，咁但係佢哋嗰個配套俾翻我哋唔好話即係普通嘅市民啦、啊。我哋 NGO 去搞呢啲活動嗰時，佢完全係冇咁，即係冇一個策略去點樣去將呢啲咁嘅 time slot 去 open 翻俾人哋。即係如果你普通嘅市民啲人係咁，如果我哋搞我哋 NGO 去申請一啲咁嘅搞呢啲活動咧，亦都係完全係直情係好大嘅障礙，亦都對呢個社區嘅活動好難搞咯。我自己呢個係感受到。 好啊，唔該曬黃生，佢就話自己作為一啲非政府組織啦，搞活動嘅時候遇到一啲即係時間嗰個嘅場次未必能夠可能一次過兩三個鐘頭啊等等一啲咁嘅安排到嘅，咁啊呢個就係黃生嘅睇法嚟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啊。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一個嘅環保或者塑膠相關嘅議題嘅，見到環保環境局啦，早前就向立法會交個文件，有關於咧膠袋徵費，佢哋就建議咧係由5毫。加到1蚊啦咁。另外，譬如一啲外賣食物咧，希望都有限制，就話最多咧免費派一個膠袋啫。呢個咧，如果個做法真係落實曬嘅話，對於餐飲業界嚟講都可能有啲影響。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先。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早晨。 早晨，謝樂文。 早晨，黃家和。頭先提到嗰兩點啦，譬如膠袋徵費啦，加到1蚊啦。其實另外仲有嘅，譬如話會收緊一啲對冰凍或者冷凍食品啦，以及係。被非器物包裝完全包裹食品的豁免，即譬如而家講雞蛋嗰個盒啊嗰類啦。咁另外賣食物亦都話最多係免費派呢個袋啫。對於一啲餐廳嚟講，點睇呢個建議？邊啲影響最大咧？ 首先加一蚊咧，咁其實 加到一蚊， 加到一蚊啦，建議啊。過往嚟講5毫推出5毫紙嘅時候咧，其實。確實好多市民都有一啲考慮，究竟用唔用膠袋嘅。咁亦都睇到咧，2015年嘅時候所用棄置嘅膠袋咧，有成39億過咁多嘅。咁但係咧，隨著嗰、那個環境嘅變化，同埋即係經濟嘅活動啊等等啦，咁同埋特別係。去年咧，或者呢兩年嚟咧，咁因為疫情之下影響咧，其實外賣嘅情況咧， 有顯著嘅分別嘅。咁我哋睇翻咧，如果2021年咧用嘅膠袋咧有 41.8 億個嘅話咧，咁喺個增長上咧係 6.4%。咁但係如果我哋從呢個數據上嘅分析咧，咁如果呢兩年嚟咧，我哋根據我哋餐飲嘅一啲調查同埋一啲數據咧，外賣嘅佔比咧已經上升到喺2021年咧係超過20%嘅。咁即係話咧，如果外賣嘅生意越多嘅話咧，用嘅膠袋量就越多。咁喺呢方面，自不然而家所提出嘅一啲數據咧，因為從2015年去到而家已經去2022年啦。咁咁多年間嘅話咧，其實中間有唔少嘅年份咧，用嘅膠袋量其實係減少咗唔少嘅。咁主要亦都係最近呢兩三年嚟咧，用嘅膠袋嘅數量咧就特別多。咁當然，如果係將嗰、那個收費調整由5毫子調整到1蚊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亦都係可以接受嘅，因為始終咧5毫子咧對市民嚟講咧可能唔係一個好大嘅數字啦，而家咁而提升到1蚊咧係純粹，我相信雖然唔係一個大嘅銀碼，咁但係咧亦都可以提高翻市民對環保嘅意識咯。 但想重點講嗰個就外賣食物最多免費派一個膠袋呢、這個，對於餐廳嚟講呢個影響大唔大咧？ 對餐廳嚟講咧，嗱，我哋睇翻如果外賣有好多人顧客咧，佢係買唔同嘅即係食物嘅。咁因為除咗嗰個膠袋嘅用途之外咧，其實買外賣可能亦都用發泡膠盒啊之類啊咁樣，咁就放咗喺唔同嘅膠袋裏面，咁變咗咧就係、是一個顧客可能佢係買唔同嘅食物嘅時候咧，就要用唔同嘅膠袋去即係包裝佢咁樣。咁喺呢方面，當然我哋其實係支持環保嘅，亦都係會考慮到咧究竟係咪需要咁多嘅膠袋咧？咁而顧客嗰方面咧，其實亦都用多咗膠袋嘅話，究竟對佢哋嚟講個膠袋到最後都係抌咗佢嘅，去咗堆填區嘅，咁而又唔可以分解嘅，咁呢個對環境亦都係有影響嘅。 Okay.但一袋外賣嚟講，譬如用多過一個膠袋，係咪都有啲實際嘅需要咧？對於餐廳嚟講，我舉個例，譬如飲品或者裝嗰啲醬汁嘅，咁係咪用個膠袋再包住，係咪都係一個衞生理由，或者有實際需要係用多一個咧？ 當然係有辦法去處理嘅。咁如果係飲品，究竟係可唔可以擺放喺同一個，譬如話飯盒嘅膠袋裏面咧？咁樣？咁其實咧就唔需要即係太過浪費用嗰個膠袋啊。咁而家亦都睇到咧，有一啲食肆咧係鼓勵即係環保個用途啦。咁亦都唔想用膠袋嘅話，就改用紙袋。咁但係咧，我哋亦都要考慮到咧，未來如果係有一啲代替嘅用品。唔用膠袋，如果用紙嘅話，會唔會又引發到其他嘅環保嘅問題咧？咁呢個亦都要值得考慮咯。 嗱，今次佢話限外賣食物咧係最多免費一個膠袋咧，其實據你哋有冇了解多少少，即係所謂外賣食物係一個人買一次嘅只可以用一個膠袋咧，定係逐個餐計咧？即係舉個例，譬如一個人我幫幾個朋友買嘅，咁我買嘅餐多，自然用個膠袋就可能會相應多噶咯。如果咁樣又係用一個，我一個人買一個餐又用一個，一個人買多個餐又用一個，係咪又有啲即係唔同喺度咧？有冇了解過其實係點樣啊？實際 其实我都是跟环保处接触紧，就希望佢可以清楚一啲去有边方面嘅指引咧。头先你所讲嘅，咁因为有啲人士真係好似如你所讲一个人可以同两三个朋友或者同事一齐即係买佢哋嘅饭盒而用唔同嘅胶袋去承载咁样。咁甚至係送外卖嘅外卖员。咁佢自己都拎住四五个胶袋，因为係送去唔同嘅人客嗰度嘅。咁呢个呢就亦都当然我相信就不包括在内㗎啦。咁但係如果一个顾客去购买外卖嘅话呢，我諗從一个字面上去睇啦，咁环保处呢其实亦都係係容许一个人用一个胶袋嘅啫。咁但係亦都係遇到一啲實際上嘅困難，頭先好似你所講咁樣，咁呢個呢其會唔會亦都引發到一啲膠袋會唔會係由一啲細啲嘅膠袋而改為一啲大嘅膠袋可以裝多啲物品咧？咁呢個亦都係會引發到一啲其他嘅環保嘅問題添。咁所以其實一啲細節上咧都要同環保局嗰邊去澄清嘅。 OK， 嗱，最後我想問你，因為今次環境局咧都有提到話會考慮擴闊一啲即棄塑膠產品嘅管制範圍，包括咧派俾食客用嗰啲免費嘅手套啦，一啲嘅膠袋布，譬如有啲食肆，譬如大排檔嗰啲，仍然都用緊膠袋布咁，呢啲都規管埋。你自己覺得應該點規管咧？係完全唔俾用啊，定係收錢啊，定係點？ 我諗又唔能夠話完全唔俾用嘅，因為唔俾用嘅話，嗰個影響啊幾大嘅。咁就算好似大排檔擺啲膠袋布嘅話咧，咁呢、這個個間間大排檔都係咁用嘅。咁而突然間唔準用嘅話，咁要用布嘅膠袋或者用其他物料，咁當然係可以啦。咁但係咧，我相信咧，即係政府亦都唔係話要一刀切咁樣，亦都希望係可以循序漸進去做咯。譬如頭先你提到嘅手套問題咁，譬如我哋食大閘蟹或者食乳鴿，好多時啲食肆咧都提供一啲免費嘅手套。咁喺呢方面如果係要規管嘅話咧，我覺得呢啲亦都係可以收費嘅嚇。咁呢個亦都唔係一個大嘅問題。咁當然咧，一啲手套其實個價以個價錢嚟講咧，就即係好平嘅啫。咁可以收幾多咧，或者點樣收法咧， okay. 或者即係其實呢一方面附加上去一啲餐飲上嘅費用嘅話咧，當然會令到喺嗰個成本上、okay. 或者個顧客嗰個消費嗰方面咧會增加咗啲。咁但係整體嚟講咧，我覺得都係可以處理到嘅。 可以考慮嘅方向嚟嘅。好啊，唔該曬黃家和，同你傾到呢度。黃家和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講到一啲有關於飲食界啲塑膠方面嘅建議，包括就係話外賣食物只可以免費派一個膠袋呢個建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实施首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肆可以恢复晚市堂食至晚上十点，最多四人一台，可举办不超过二十人的宴会。酒吧酒馆继续关闭。另外，健身中心、美容院、按摩院、电影院和宗教场所等可以重开，室内可容纳人数为上限五成，户外体育场地、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康文设施亦都重开，旅行社可以举办三十人的本地游，员工需要接种三针疫苗，团友就要打齐两针，如果所有客人出发之前都做快速测试，结果为阴性，每团人数可以放宽至100人。至于跨家庭聚会限制取消，限聚令放宽至4人，口罩令维持。政府今日起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包括可复办本地游。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话，

早晨，施乐文，早晨。 早晨，迪士远。今次呢个委员会咧，我见就话去到出年三月完成嘅。咁我想知，据你了解，虽然话四月展开呢个委员会嘅检讨工作啦，几时会第一次开会啊？有冇啊？ 下个礼拜二下昼我哋就约咗开会噶啦。咁、嗯、啊，咁我见社会处都快嘅，因为其实就早前处长都俾个电话我，话邀请我加入呢个委员会嘅。咁但係因為疫情咧，其實各方面嘅工作都擺低咗啦。咁依家疫情好轉轉咧，佢馬上即係召開翻會議。咁下個禮拜二就約咗我哋開會啦。咁社署都有啲誠意，我見到都係。 嗯，除咗話開會坐低傾之外咧，有冇一啲具體嘅調查啊，或者會落實會做嘅嘢咧？除咗傾之外， 因為就上次電話聯絡過之後，就我哋就未有機會碰頭傾嘅、嗯。我估。第一次會議就應該係比較詳細傾下我哋成個運作係點樣咯。咁由我睇翻嗰個你嘅職權範圍咧，都比我想象中係即係有啲多，即係想象中係即係比較理想啲添嘅。因為咧，我哋因為頭先蕭樂文都講啦，因為同樂居事件咧，咁啊催促咗政府咧要睇下成個住院服務嗰個監管機制係點樣嘅。咁而家我哋個職權範圍咧，除咗嗰個檢嗰、那個所謂監管機制之外咧，都要睇埋咧即係兒童嗰個住宿服務同埋相關嘅服務嗰、那個服務嘅質素同埋供求嘅。咁拉闊咗好多嘅。咁呢個係正合我哋都想一路想講嘅嘢，因為近呢幾年咧，即係家庭嘅問題複雜咗嘅。咁好多小朋友咧需要一啲社會嘅支援咧去照顧佢，包括住宿啊或者相關服務啊咁。你今次咧一併睇埋咧，我覺得係一件唔錯嘅事咯。即係比我想象中以為好窄嘅服務範嘅檢討範圍咧，而家拉翻闊佢咧，而且喺服務嘅質素啊、供求啊。監管機制咧，我比我想象中係好咯個氛圍。 咁你頭先都提到話個委員會嗰個嘅職權啊，都可能係比你想中闊啦。但係有冇話你希望焦點係落喺邊一度會傾得多啲咧？咁大家公眾都希望可以傾完之後得出一啲嘅檢討結果，甚至建議咧。 係，嗱，我覺得有兩部分係比較重要啲，第一部分就係成個監管機制啦，因為大家好緊張，就係而家啲兒童住宿服務或者相關服務係咪監管好不足？有冇好多類似同樂區現象出嚟呢？咁或者點樣喺個監管機制做得更完善呢？咁於是乎就啲問題可以杜絕啦咁樣。咁呢個係一部分。咁因為已經有同樂居嘅個案喺裏面啦，再加上同樂居本身佢哋做咗好多詳細嘅檢討同埋進行緊一啲改善措施。咁呢個個案咧，可能俾到我哋好多經驗嘅。咁我覺得咧，首階段咧就先睇睇整個監管機制，盡快咧可以杜絕一啲不良嘅運作嘅出現。我期望呢個可能半年後到咧，我哋應該有個中期報告，就呢件事咧，我哋可以向公眾咧係表述一下，或者係睇下我哋嘅進度係點樣。咁第二部分就正頭先我提及就係、是，即係我啲有啲詫異就係、是、睇埋咧成個服務個質素同埋供求情況係點樣。咁呢個就當然好多數會要睇啦，同埋好多研究要進行啦。咁同埋都要睇實下，即係睇準少少而家個社會究竟需要同現有服務有冇脫節咧？咁呢啲就係要啲時間。咁呢個就可能下一個階段。咁希望喺明年四月咧，都將呢部分嘅檢討同埋改善建議拎埋出嚟咧，咁就好啲，即係有個階段性嘅發展，等市民唔會覺得哇，搞成年拖咗咁耐都冇乜嘢進展，咁就唔係太理想。 嗯，委員會會唔會做一啲巡視，甚至突擊嘅巡視去啲機構嗰度睇，咁更加可以實地了解咧？ 我估我哋係有種去探討個問題或者探討嗰個運作咧係有需要嘅。咁但係當然我哋就唔係扮演去監察個角色，因為話有突擊去檢查佢，好似想捉下佢或者保證佢有咩嘅服務嘅質素嘅保證。咁方面就係社署嘅同事既有機制去做啦。咁但係我哋都唔排除各方面嘅服務，我哋都去認識一下。雖然我哋都好多個專家喺裏面啦，咁我哋政策都比較掌握啦，咁但係可能喺細緻運作呢，去到個服務單位度同我哋傾交流呢，可能會幫助大啲。咁我自己都有期望係服務咁闊咁多元呢，我哋去即係落去單位同機構認識下，了解佢哋運作，咁我哋建議就可能咁會到位好多。 嗯，社署喺監管呢一啲嘅機構嘅時候，嗰、那個角色係咪今次嘅檢討範圍之一呢？都 一定是最重要之一嚟噶啦，即系嗱，好明显同乐居事件，嗱，当然我哋希望是一个单一事件啦。 唔係整體嘅服務嘅情況啦。咁都係單一事件都反映到咧，社署嘅監管機制係有啲漏洞嘅。咁呢方面社署都係承認啦，咁所以就成立呢個委員會檢討。咁我哋過往觀察咧，就係、是、可能社署咧個巡查咧都可能係好多主要睇文件啊、睇流程啊咁樣。咁可能佢忽視咗下啲服務使用者嘅反應啊，因為如果小朋友唔開心，而我哋掌握到咧，可能亦都反映到個服務嘅質素嘅。咁呢方面可能喺人嗰個嘅掌握人嗰個服務使用者。同埋員工嗰個表現嗰、那個那個運作嗰個嘅情況咧，人嘅因素方面咧，我諗我哋都會睇下。咁可能過往呢方面就唔係一個其中嘅範疇啦。再加上好多機制都係有疏漏嘅，譬如話明明都有閉路電視訊息嘅，咁我哋掂都唔掂佢，咁變咗係即係一座即係擺喺度都係冇作用。咁呢啲都可以諗下即係資訊科技嗰方面可以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嘅監管。是有更加有效率的咁样。 之前的同乐居譬如那个独立检讨委员会他们有个首阶段的调查报告都有提到说机构的人手流失量高。那也都提到说超过七成的员工的工作经验不够三年照顾的质素也都是形容是每况愈下。在委员会里面会直情是提到或检讨到整个行业长远的人手人手培训量和质方面的检讨，会不会是这样 的？这个我相信在我心目中是必然的了。因为你讲到服务质素，因为这个照顾服务是人与人之间的服务。人的质素、人的培训、人那个的指引是最重要的。同樂區事件就是啲同事可能係處理問題上咧，個人個同處理問題上咧係出現問題咁所以人嗰個嘅嗰個水準啊，人嘅工嗰、那個即係人手個比例啊，咁我相信係必然係同個質素有關。如果係質素關，都係我哋個委員會要探討咯。咁而家個培訓係咪係適合咧？培訓之後嗰、那個在職嗰個嘅繼續個培訓啊，專業上嘅發展啊。或者有啲嘅人力嘅結構上係點樣可以進一步改善呢？我幾相信我哋委員會必須要睇，因為係同質素有關嘅嘢，都係我哋都會希望探討得細緻啲咁。 OK， 好啊，唔該曬狄志遠，同你傾到呢度先。狄志遠係社福界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委員會委員嚟嘅。聽下自己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建恩，製作周偉業。 心理学书《影响力》由罗伯特·席尔迪尼 Robert Cialdini 所著，当中提到承诺与一致 Consistency and Commitment 的原理，即是如果我们作出公开承诺之后，就会比较容易做某一个行为，例如你想推动自己建立跑步的习惯，可以试一下在社交平台公布天下。不过同一项原理可以影响自己，亦都能够影响其他人。 日劇《逃避可耻但有用》的主角星野源和新垣结衣在现实之中结婚，其实很多银幕情侣都会在现实之中共偕连理，原因在于主角在戏中和对方亲近，根据一致性原则，这些行为会有倾向延续到戏外，令到戏假情真。 宣誓亦都是同一个道理，宣誓庄重在公开的场合之下进行，是令自己清心明智的方法。然而就算誓言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作出，亦都会影响我们的心智。 这样因为我们打从心底不喜欢自己的立场飘忽的人已经作出誓言，是铁一般的事实，就只好渐渐改变自己的立场，令自己前后一致。所以当其他人要求我们作出承诺的时候，我们要警觉诺言的心理重量，并不是讲下就算，这个也是圣经告诫世人勿作假誓的智慧。 除了承诺与一致之外，这本书还有提及其他能够令到人 say yes 的心理原则。如果你在工作上需要说服其他人，或者想要令自己更加有动机这样做事，这本书都非常值得一读。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影响力》，作者罗伯特·席尔迪尼，由九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冇留意咧路边一啲嘅空气污染物咧？通常系嚟自边啲咧？会唔会都系嚟自一啲交通工具咧？咁嗱，见到咧有机构咧就调查到有关于巴士嘅空气污染嘅排放情况嘅，又请嚟佢哋去讲下佢哋嘅调查有啲咩结果。有健康空气行动行政总裁冯建伟早晨， 系早晨，小乐文。 早晨，冯建伟，可唔可以讲下你哋个调查有关于呢个巴士嘅一啲排放污染物嗰个调查？究竟系几时做，同埋调查咗问咗几多人啊？ 好啊，我哋咧就系委托咗香港民意研究所啦，喺上年2021年咧11月进行电话调查嘅。咁、那个调查咧就成功访问咗大约1000位就系18岁以上嘅香港市民嘅。咁个调查咧主要两方面啦，一方面就睇下。受訪者對於空氣污染對佢哋同埋佢哋家人個健康影響個睇法係點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睇下受訪者對於就係巴士就邁向零排放嗰個睇法係點嘅？咁當中個結果咧就係我哋見到就係70%嘅受訪者咧就支持最終就係香港全部巴士係達至零排放啦，即係包括電動啊、輕能啊等等嘅。咁有近50%嘅受訪者咧，就認為要喺2030之前咧，最少應該有50%嘅專營巴士咧係轉為零排放㗎。 先讲咗先，因为刚才提到话受访者都会被问到咧，就系一啲嘅路边空气污染啦，对屋企人嘅健康嘅影响，这个有冇啲咩数据睇到出嚟嘅？咁先， 有噶，其实我哋问咗咧，就系受访者就系佢哋长者嘅屋企人啦、小童嘅屋企人啦，同埋如果有长期病患者嘅屋企人，咁佢哋嘅睇法啦，咁当中咧就系长者同小朋友嗰方面啦，受访者都会认为大概系有30%到咧，就系嗰个空气污染有好大影响嘅。咁但系咧，特别系喺长期病患者方面咧，嗰度去到40%系较为突出，就系空气污染对佢哋会有较大影响咯。咁我哋睇法就系，如果睇翻香港，即系大概有1/4人口啦，即系180万嘅。市民都是長期病患的話呢，那那個即是牽涉的家庭數目都不少的，那這方面都是一個幾殷切的訴求，就是他們是幾關注到空氣污染對於他們屋企人有一個幾大的健康影響咯。 嗯，剛才提到說70%左右的市民是贊成香港將全部的專營巴士轉做一個零排放車輛，其實所謂零排放車輛是有什麼的選擇呢？ 暂时喺业界嗰度讨论咧，都系讲紧电动啦。咁另外就系远少少，可能讲紧就系一啲氢能去推动嘅巴士咯。咁现时就香港比较少见到啦。咁但系喺外国，譬如欧美啊或者其他较发达国家啦，咁另外日本啦、澳洲啦，都见到多咗有关于电动同氢能巴士，无论系单层同双层巴士啦，都系日趋普及嘅。 香港是做成點啊？無論電動定輕能，是完全沒有行到一步啊，定係都有一啲嘅進展喺度嘅？ 我哋睇到2020嘅數據咧，其實就係全港大概6000架巴士啦，當中就係少過1%咧，就係大概得40架啦，就係電動嘅。咁喺呢40架裏邊咧，大部分都係單層嘅巴士嚟嘅。咁香港就唔係冇，咁但係咧嗰個。即系个百分比就确系太细咯。 但事实上当中系咪有一啲嘅限制喺度咧？譬如香港点解会多双层巴士？系咪可能载客量比较多一啲啊？系咪有啲咁嘅考虑咧？因为头先提到话可能单层嘅巴士比较易做到呢一啲嘅零排放巴士啊嘛。咁可能喺香港个环境又未必可以应付到个客量，会唔会系呢个考虑咧？ 香港有独特限制啦。咁譬如嗰啲限制包括就系、是。上斜落斜啦，另外就係香港要係即係一般市民都預計會搭巴士要開冷氣嘅，咁另外就係嗰個路程長短等等啦，咁都係一啲即係一啲valid 嘅一啲嘅factor 嚟嘅。咁但係我哋睇外國嘅情況，其實呢啲嘅挑戰唔係冇嘅，咁但係香港咧似乎就係、是過往10年啦，即係由我哋香港有一啲就係綠色運輸試驗基金。即係試咗好多巴士啦，到而家10年之後，但係都係一條巴士線都未有。咁我哋一方面就明白係有香港獨特限制，但係另一方面都係希望即係唔同嘅持份者，包括政府啦，可以就係肩負多啲嘅領導角色，去主動去 揾一啲方法去解決上述嘅問題咯。 嗯，我見你頭先提嗰啲基金係咪？譬如我見有個叫新能源運輸基金，有叫做電動單層巴士試驗計劃。其實呢啲試驗計劃係試完未嘅，同埋試完之後係咪本身嚟講咧係應該有個目標係要廣泛再普及去到其他嘅路線。咁而家完咗係咪即係冇下一步定係點？ 剛才所講的新能源運輸基金的前身呢，其實就是大概十年前政府成立的綠色運輸試驗基金啦。其實個基金2021年改了名啦。但是呢，我們看這十年呢，那些試驗呢，那個成效怎樣去 measure， 即是怎樣去計算的呢，我們其實不見到呢，就是政府將很大的計算就放了在最終路面上行駛了多少架的電動巴士咯。反而呢，就好多時我哋譬如喺立法會問一啲質詢啦，聽到政府嘅回覆呢，嗰、那個成效呢都係喺撥咗幾多少錢係出嚟做試驗咯。咁到十年落嚟啦，嗰、那個結果呢就說明一切啦，就係、是、其實就係得少過1%嘅巴士係真係成功，即、就、係、是、經過曬唔同試驗真係可以做咯。咁我哋睇呢，其實裏面有一啲更根深蒂固問題，就係、是其實試巴士咧就唔單止係講緊試嗰個技術啦，而係講緊嗰個營運模式能唔能夠容許到一個電動或者輕能嘅營運係做到咯。咁喺呢方面呢、這個 operational trial 咧，喺過往其實我哋唔見嘅，好多時都係試緊即係十數量嘅巴士呢啲size 左右。咁呢個規模實在太細，其實對於推動成個城市嗰、那個電動巴士發展咧、那個幫助係唔大 嘅。嗯，我见你咧，喺你哋嘅调查嗰度咧，一个问题就系、是、问话几时有应该有最少50%嘅专营巴士转为零排放咧？你哋就个结果就系比较多人咧，就系拣2030年或者之前啦。我想知点解你哋嘅问题会设喺最少50%，而去到话2030年或者之前嚟讲呢个目标，你觉得大唔大可以实现到咧？又 其实呢个两方面啦，第一方面就系我哋睇外国即系其他唔同嘅計劃啦，咁其實佢哋譬如內地啦，或者德國啦、英國啦，其實佢哋都會設咗一個 interim target 嘅，即係由而家去到譬如2050、2060最終全面零排放咧，佢哋都會設咗一個target， 就係譬如大概一半嘅巴士幾時係要達到零排放嘅。咁譬如德國就係50%咧，咁確係一般市民都希望50%就係去到2030，呢個係德國政府嗰個目標嚟嘅。咁我哋喺香港情況，我哋知道咧就係似乎一般市民對於全面零排放，即係6000架巴士成為電動車咧，似乎覺得有啲遙不可及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就係、是問一個問題，即、就、係、是、大概50%左右，希望揾到一個中間落墨嘅地方咧，就係、是、令到市民有個諗法，即係預期一下幾時係會達至呢個目標咯。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我哋覺得有幾大可能啦。咁如果政府佢特別係新一屆政府啦，佢立即喺一年內咧就係、是做到嗰個路線圖的話咧，其實係仲有可能嘅。咁現時我哋見到就係全球嗰個局勢啦，令到譬如石油價格係飆升啦，其實對於巴士營運商嚟講都係一個營運壓力嚟嘅。咁呢啲譬如商界壓力啦，又或者係整體講緊減碳啊、健康生活嘅訴求啊，咁、okay. 我相信政府要做嘅話咧，係可以做到嘅。 好，唔該曬，馮建偉同你傾到呢度。冯建伟咧就系健康空气行动嘅行政总裁嚟噶，讲到佢哋有一个委托咗香港民意研究所做嘅调查，问到咧一啲嘅市民啦，对于路边嘅一啲嘅巴士对屋企人嘅影响啦，或者点样睇一啲零排放巴士嘅。